北京2022年冬奥会前有国际测试活动，由于冬奥会项目的难度和危险性比较大，而且场地气候条件的不同，对比赛的影响也会很大，因此呢，举行国际训练周是冬奥会的一个惯例。截至目前，延庆赛区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办的国际雪橇联合会国际训练周完成了10个训练日。 本次雪橇国际训练周期间，共有运动员及随队官员255人，国际雪橇联合会17人参加，完成10个训练日，共滑行3353轮次。本月16号，训练周顺利开展了3组6轮团体接力赛训练和2次手动接力测试，场馆不断优化硬件设施，改善赛道冰面。 随着竞赛组织越来越顺畅，运动员对赛道也是越发熟悉，滑行越来越快，运动员成绩都有所提升，瞬时最快速度达到每小时135公里。而延庆赛区的场馆建设呢，也让国际雪橇联合会主席大加赞叹。 接下来呢，今明后3天，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雪游龙将会迎来雪橇世界杯的检验。那场馆运行团队呢，将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之下，在交通、住宿、餐饮、医疗、安保等重点领域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昨天，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赵卫东表示，11月16号，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接延庆区疾控中心报告，一名来华参加雪橇国际训练周和雪橇世界杯的外籍运动员，在每日例行核酸检测中结果呈阳性，被认定为无症状感染者。目前，这名运动员已经被转运到了隔离设施进行医学观察。 这名外籍运动员是此前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之一。此前呢，已经发现2例境外运动员核酸检测阳性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病例，目前这2人情况良好。 我们再来说一说媒体的报道。冬奥会除了赛场上要争金夺银，也是世界媒体竞争的赛场。作为媒体记者的主赛场，国家会议中心2期主媒体中心今年6月份已经完工了，目前已交付 OBS 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使用。详细情况来听记者陈默的报道。 主媒体中心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开工最晚、规模最大的新建项目。冬奥会期间，预计将会接待3000多名文字以及摄影记者，以及大概12000名转播人员。届时，主媒体中心的服务人员不仅会有志愿者，还会有机器人。北京北辰会展投资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张立东介绍： 我们采取了这种导演机器人、消杀机器人、送餐送物机器人，还有清费机器人。在这个整个场馆里边，我们服务媒体的是7×24小时，要每周7天。24小时在服务于媒体，还有一种大型的机器人，就是我们的这种机器人餐厅啊，就媒体供餐的区域，也是全程机器人做饭、机器人炒菜啊，来供餐，节约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大概赛时我们会投入100多台机器人吧。 北京2022年冬奥会践行了节俭办奥的理念，借用城市基础设施服务冬奥。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孙国军介绍， 那么在时的2期工程呢，先建成21.1万平米，然后用于 OBS 进行改造，作为主媒体中心来进行使用。在赛后呢，它也要进行拆除，然后最后进行永久性的建设。 国家会议中心2期工程是强化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功能的重要设施，这里建成后将会与国家会议中心1期共同组成总规模超过130万平方米的世界级会展综合体，既能够满足高端政务、国务外交活动需求，又能够满足各类大型国际交往活动和商务会展活动的需求。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京城京事，我们说一说疫苗接种。前天呢，西城区启动3到6岁幼儿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昨天开始，西城区开设6个社会接种点，专场为幼儿进行新冠疫苗接种。同时呢，对符合条件的幼儿园进行入园接种，已经完成3000多名幼儿的接种新冠疫苗。 今天呢，西城区计划接种的幼儿超过5000名，预计到后天，西城区会完成3到6岁幼儿的第一针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疫苗加强针方面，昨天海淀区新冠疫苗接种专班宣布，截止到昨天中午12点，海淀当日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14637针，那累计接种10,006,959支。 自海淀区全面开启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工作以来，海淀27个街镇接种点全都开放，对重点人群应接尽接，动员其他人群愿接尽接。 门头沟区市场监管局也宣布，93%的市场领域从业人员完成了新冠疫苗的加强针接种。截至目前呢，市场领域从业人员当中，符合加强接种条件的8901名员工，已经完成加强接种的有8312人，覆盖近600家商户。 为了解决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无陪住病房的家属探视问题，加强人文关怀和医患沟通，昨日首都儿科研究所的神经内科 NCU、 新生儿内科等无陪住病房开展了住院远程探视服务。 比如说神经内科 NCU 病房呢，有一对双胞胎的姐妹因为先天性遗传代谢病入院治疗，在病房护士的帮助下，家长通过视频连线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孩子，一家四口相隔45天终于在线上团聚了。家长呢还向医生询问了孩子的诊疗还有住院的情况，表示见到孩子之后心里踏实了不少。 有远程探视需求的患儿家长呢，可以在京医通微信公众号的首儿所住院服务中提前一天预约。同时呢，远程探视系统还在不断的完善功能建设，希望使更多的患儿和家长通过这项服务提升诊疗过程中的获得感。 再来关注城市建设领域，近日石景山区富石路东澳大道夜景照明工程全线开启，总长9.6公里的东澳大道安装了5.3万套节能的 LED 灯具，在夜空中形成了玉如意的造型，有效提升了北京东澳组委和东澳场馆周边的景观品质，为道路沿线居民夜间出行带来便利。 同时呢，石景山区对富石路两侧花语公园、杨庄西绿地、西现代城绿地空间进行了景观照明提升，既满足居民的夜晚游赏安全需求，又营造出了舒适安全静谧的夜间活动氛围。 昨天，北大附中石景山学校新址开工建设。这一项目呢，位于石景山区西黄村地区，为西黄村地区的棚改配套学校建制是12年一贯制学校，其中小学24班、初中12班、高中30班，可以提供2790个学位。 石景山区教委在2015年与北大附中签订合作办校协议，采取国有联办协议管理、整体委托、自主办学方式，合作建设北大附中石景山分校。学校建成之后，将有效提升新首钢地区公共服务配套水平，进一步优化石景山区优质教育资源布局。 接下来说一说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昨天介绍，从本月开始到春节前，北京市全面启动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昨天一天呢，全市共出动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人员1840人次，检查1350家用人单位，涉及农民工67379人，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31份。 专项行动期间将采取10项措施严防妥处欠薪问题，其中包括对发现的欠薪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整改，对可能涉及恶意欠薪的依规依法查询相关单位金融账户和相关当事人房产车辆情况，对逾期不改的依法严肃惩处，对于查实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行动还将公布一批欠薪违法行为黑名单企业，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曝光，开展失信联合惩戒，目标是在2022年春节前全都办结查实的欠薪问题，让被欠薪的农民工及时拿到应得的工资返乡过年。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消息，我们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11月17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例，其中本土病例6例，辽宁大连5例，云南德宏1例，境外输入病例29例，无新增死亡病例和疑似病例。 17号，浙江省舟山市六恒某船厂在修的提格瑞斯轮在例行检测当中呢，检出了1例新冠病毒核酸阳性，这名阳性船员已经转运到了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医学观察，19名密接者已经落实了管控措施，该厂区和员工宿舍小区都已经封闭管理。 根据流调结果，这名阳性船员为罗马尼亚籍，他自述曾在去年12月在境外确诊为新冠病例，痊愈后在今年7月登轮后一直在船工作，没有离船的活动轨迹。 再来关注一下香港，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昨天公布，截至当天0点，香港新增4例新冠肺炎输入病例。目前呢，香港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395例。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市民如果已经接种了2剂科兴疫苗，并且第二剂疫苗是在6个月前接种，不论他们是否属于优先组别，都可以在下周二，也就是11月23号开始预约和接种第3剂新冠疫苗，以加强疫苗的保护能力。 再来说一说 ETC 欠费行为要被纳入征信体系了。近日，交通运输部等3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货车 ETC 发行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到呢，对不具备授信条件的用户，商业银行可以在依法合规、科学合理、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与用户约定设置 ETC 通行费支付结算保证金、防范垫款等金融风险。 通知要求通过机构和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及时提醒欠费用户补交相关费用，将 ETC 欠费行为纳入征信体系，引导货运物流企业和货车司机依法诚信经营。 科技发展不应该让老年群体掉队。最新的调研显示，4成多的老人曾经遇到过使用网站或者是 APP 时感到界面复杂，找不到使用的诀窍等等这方面的困难。近日呢，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行动专班办公室印发了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专项实施方案，共同加速开启智享养老的美好生活。 方案提出，北京市将加快推进网站 APP 应用无障碍改造工作，将完成市区人民政府、市级相关部门政府网站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以及一批社会网站以及 APP 应用进行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 对于提供适老化和无障碍服务的网页当中出现广告内容等插件是不允许的，也不能够随机出现广告或者是临时性的广告弹窗， APP 不得有诱导下载、诱导付款等等相关的按键。 改造完成之后将会发布评测结果，通过能力检测和获得等级认证的网站被授予无障碍标志，有效期为2年。目前呢，饿了么、美团、小米、京东等主流互联网应用提供方都已经做出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家叙家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李瑞。近日啊，一款名为环贝的信贷服务平台 APP 在各个商圈及写字楼的电梯里投放了广告，而这个借钱 APP 的广告词啊，引发了很多人的反感和不舒服。广告词用硕大的黑体字打出了7个字，打老婆的人不借。有很多人看了后提出质疑，按照广告词的意思是不打老婆已经变成一个加分项了吗？这明明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啊。也有男性看了不爽的说，我一个男的看到这广告词都觉得不舒服，这种广告就是一种恶俗，建议平台立刻下架。估计啊，广告公司没少耗费脑细胞才想出了这么一句广告语，关键是一个敢想，一个还真敢用。这样一个传递负能量的广告词，让谁看了都会觉得不太舒服。总共7个字，说了2个关键的内容，一个是借钱，一个是家暴。这两个事儿呢，是大家都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聊的，偏偏他都给你安排上了。有没有家暴，连法院有的时候都不见得知道，一家借钱的企业又是如何知道的呢？谁能保证他借钱的对象没有家暴呢？这显然是在用广告语消费女性，虽然表面上看是为女性伸张正义了，似乎树立了公司维持社会正义的形象，但其实借钱跟家暴有半毛钱关系吗？这样的广告就是在蹭吃性别对立的红利，故意放低道德底线，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用人人都鄙视的违法行为来挑逗大众的神经。还有一些家长投诉说，这样的广告孩子看了特别不舒服。有一位妈妈说，自己的孩子在电梯里看到这则广告还大声读出来，而且还把不借看成了不错，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来连线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工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给我们介绍介绍今天的天气吧。 好的，前几天早晨呢，北京都是雾气弥漫。昨天夜间呢，22点以后呢，有一股冷空气南下，北京是吹起了3-4级的偏东北风，所以能见度呢是自北向南是迅速转好。今天早晨呢，就迎来了天清气爽的好天气。目前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是3-4度，有3-4级的偏北阵风，比较有利于大家出行。今天上午呢继续是晴好天气，风力也会减小。但是下午到夜间呢，低层有偏南暖湿气流北上，云量会增多，会转为多云到阴的天气。受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呢较前几天是有些下降的，预计在9度左右，所以大家外出呢要注意添衣保暖。双休日这两天天气变化是比较大的。周六北京是处于高空槽前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最高气温是10度，能见度也不错，所以比较有利于大家外出。但是周日呢，受强冷空气的影响，上午开始呢，北京会刮起4-5级的偏北风，阵风呢尤其大，可以达到7-8级。最高气温呢只有8度，所以风寒效应很明显。所以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如果外出呢，还是要注意防风防寒。尤其要防范那个树枝刮落呀，那些高空坠物，确保安全。这次大风天气呢会持续到下周一的白天，就冷空气最冷的一天呢也是在下周一22号，最高气温呢只有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可能会降到-4-5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别感冒了。主持人 好的，感谢王工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非常感谢王工。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预计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今天夜间多云渐阴，东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属于2级良。 登山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天气较冷，能见度良好，比较适宜登山。 再来看看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未来两天呢没有全市性的降水，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陈佩斯。一天之计在于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您在轻松愉快中开启新的一天。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 Pure Touch Art Fusion ACE 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有一种安全是道路中央的指引，有一种光明是高压塔上的值守，有一种温暖是供热管道另一端的忙碌。总有这样的人为我们的美好生活默默守护。 北京热力送温暖来了，北京热力温暖千家万户，助力美好生活。供热服务热线96069，掌上热力 APP 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北京热力24小时守护您的温暖。 威桑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航白金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兑换、国航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中国已供应菲律宾超过5500万剂疫苗，菲律宾官员称中国是真朋友。 美国伊朗恢复履约谈判在即，伊朗油浓缩水平提升引关注。 财经资讯，国家反垄断局昨天正式挂牌，将完善反垄断体制机制。 前沿科技，2021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新增选149人。 旅游文化资讯，首批国家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名单公示，北京颐和园、慕田峪长城入选。 第八届百达摄影展精选佳作展希望开幕，聚焦地球环境。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来关注全球疫情。截止到北京时间昨天，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2.55亿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513万例。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60万例，新增死亡病例8586例。 希腊新冠疫情持续扩散，过去24小时，希腊新增668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希腊总理米佐塔斯基将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积极地接种新冠疫苗。此前呢，希腊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促使民众进行疫苗接种，这些措施似乎初见成效。过去2周，希腊首剂新冠疫苗的预约次数达到19.2万剂。 近日，克里特大学病学教授，肺病学教授叫扎纳斯基，对于希腊未来的疫情走势做出了自己的观测和预测。根据数学的模型分析，预计希腊疫情将在12月份初出现高峰，到时候呢，每天新增的病例数量将会在7000例到8000例之间。扎纳斯基还说，政府的一系列措施抑制了病例的爆发，但是需要对65岁以上的民众采取进一步措施，特别是必须提高他们的新冠疫苗接种率。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昨天发布消息，17号，菲律宾政府采购的353万剂中国科兴新冠疫苗运抵马尼拉国际机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希莲表示，截至目前，中国已经累计向菲律宾提供了超过5500万剂新冠疫苗。随着菲律宾疫苗施种率的稳步提升，确诊病例数显著下降。11月16号，日增更在11月以来首次降到了1000例以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方在前期捐赠300万剂的基础上，决定再向菲律宾捐赠200万剂疫苗。 菲律宾全国应对疫情总协调人加尔维兹、总统外事助理波赫等衷心感谢中国提供及时稳定的疫苗支持，表示中国是菲律宾的真朋友，科兴是可靠的合作伙伴。中国不仅是最先向菲律宾援助疫苗的国家，也是菲律宾最稳定、最主要的新冠疫苗来源国。对菲律宾顺利推进全国疫苗接种计划，实现一天接种150万人的目标至关重要。 再来关注伊核问题。本月29号，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就美国伊朗恢复履约举行新一轮谈判。近日呢，伊朗核活动相关进展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向成员国发送的一份报告，伊朗铀浓缩存量以及丰度远超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规定上限，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存量接近18公斤。 当地时间18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要出访巴林和阿联酋，预计伊朗问题将会在议程之上。在即将出访中东之际，奥斯汀表示，美国将保护本国在中东的利益，确保盟国不受伊朗的威胁，重申将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拜登政府近日正在同以色列方面磋商与伊朗方面签署一份临时协议的可行性，以便为美伊恢复履约谈判争取更多的时间。按照美方的设想，如果伊朗方面承诺停止核活动，那么美方将会解冻部分被其扣押的伊方资金，或者免除对伊朗人道主义物资的制裁。但是这一想法遭到了伊方的反对。 近期在政治、外交、军事方面，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都在进行激烈的博弈。那么这些博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临时协议的可行性又有多大？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董曼远的分析。 美国这个临时协议，首先它的性质上是作为在伊核协议谈判当中向伊朗施压的一个政策工具，比如说在它的核设施的核查上，让伊朗去这个全力配合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然后呢包括突击检查，同时呢要伊朗呢约束它的自身地区行为。更重要的一条，所谓临时协议它要有个期限，三个月或者多长时间，是说你伊朗如果是不答应美国的要求，我就要威胁我不谈了。这应该是他这个所谓临时协议主要内容。但是呢，这个临时协议我觉得它的命运啊，首先他跟以色列谈那是要困难的，因为以色列来讲对待伊朗这个核计划，那伊朗最好是不要有核计划。第二呢，就是假如说跟以色列谈妥了，那要跟欧三去商量商量，那欧三怕刺激伊朗，恐怕要跟美国有争吵。最后呢，就算没争吵了，要跟伊朗谈，伊朗我认为会断然拒绝。断然拒绝两个因素推动，第一，莱西政府跟前一届政府不一样了，他非常有信心，这个有信心就表现在他的内政外交不受伊核协议的约束。第二条呢，你要是回到伊核协议，你必须先解除制裁核查，然后我再履约。第三，你退我也不怕，伊朗现在摆出一个不怕谈崩这个架势，底气是哪里来呀？我觉得他耗准了美国的一个命门，这个命门就是拜登政府已经声称他要搞大国竞争，那伊朗就说了，即使是你集中资源去搞大国竞争，你大国不一定搞定，你即使集中资源来整治我伊朗，伊朗你也不一定搞定。现在啊，在这个对伊朗采取施压方面是美以联手一个态势，那伊朗必然要做出回馈，你来我往，那它的效果就有可能刺激中东局势的局部紧张。这个局部紧张当然它是对地区的和平是不利的，对当前地区国家抗击疫情是不利的。那现在呢，尽管美国以色列在这样做，但是呢我认为呢这些动作就其他能量来讲，它是没有办法扭转当前整个地区局势的总体缓和这样的一种趋势，因为发展和平稳定是大多数地区国家和地区人民一个向往，是历史潮流。美国它这个动作，我认为是阻挡不住这个潮流的。 面对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拜登政府近日向中国、日本、韩国等全球主要石油消费国发出请求，敦促释放各自国家原油库存以解决该问题。 对此呢，韩国已经暗示了拒绝。昨天韩国相关部门发布一份声明说，韩国正在仔细研究美方请求，但不会因为油价上涨而释放石油储备。 针对拜登的要求呢，日本方面是面露难色啊。日本2021年修正石油储备法之后呢，释放条件变得更加宽松，但是呢，仅限于海外发生灾害时的情况。日本政府表示，将会慎重探讨是否修正法律，响应美国号召。释放石油储备确实能在缓和需求方面有一定效果，但能否获得拉低油价的成果还没办法确定。 美方呢也要求中方释放原油储备，作为中美双方正在进行的讨论当中的一部分。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7号回应说，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两国元首谈及了能源安全问题。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应该倡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加强天然气和新能源领域合作，同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除了上述国家之外，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包括俄罗斯在内，也对拜登提出的提高石油产量的请求表示拒绝。 再来关注，近日意大利执政党五星运动党正式向参议院提出了一项议案，倡导禁止在户外的公共场所吸烟。他们希望通过立法来减少吸烟对人们健康的危害，特别是对被动吸食二手烟者的危害。 参议员建议议会有必要将目前已经在电影院、餐厅、办公室等室内公共场所禁烟的措施扩展到其他户外公共区域，比如说公园、公交站点和海滩等。除非明确规定专门为吸烟者提供的场所，其他的任何公共场所都不得吸烟。 议员们表示，对于意大利来说，户外禁烟或许是一场革命。目前，户外禁烟法案提案已经正式的提交意大利参议院讨论。该法案一旦通过，那么意大利或将成为欧洲禁烟力度最大的国家。 根据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17号报道，塔斯社将成为全球第一家在国际空间站开设常驻记者站的媒体。宇航员米苏尔金将会成为塔斯社首位太空特派记者，报道空间站的日常工作等。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和塔斯社17号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宣布塔斯社将在国际空间站开设常驻记者站。塔斯社在俄罗斯以及6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的总经理罗戈金表示，太空报道将会向人们展示宇航员在太空站的工作细节、实验研究和太空飞行的独特之处。 特派记者米苏尔金将在空间站完成塔斯社指派的报道和拍摄任务。12月8号，米苏尔金还将会乘坐俄罗斯联盟号宇宙飞船，随日本亿万富翁前泽有作以及制片人平野洋三一起完成12天的太空之旅。 再来关注苹果公司的一个新规。苹果公司17号宣布，将会允许他们的两款最新机型 iPhone 12和 iPhone 13的用户呢，购买苹果原版的零部件和工具，来自行修理手机，并且准备把新规适用范围最终扩大到部分型号的 Mac 电脑上。 这一做法呢，将会打破苹果公司长久以来广受诟病的规定，就是只允许经过苹果官方授权认证的技术人员接触到苹果持有专利的零部件和软件。苹果做出这一改变呢，是在回应日益高涨的舆论压力。 近些年来，美国消费者群体兴起争取维修权利的风潮，涉及智能手机、汽车、拖拉机等等产品，苹果公司成为众矢之的。支持者提出，日常用品越来越多的使用软件，而制造商把持产品所设的技术专利，增加普通消费者自行维修产品的难度和成本，应该改变这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惯例。美国总统拜登也曾经公开声援这项倡议。 苹果公司说，明年初将会开通一家线上商店，提供自助修理所用配件，包括200多种零部件和工具，可以应对 iPhone 12和 iPhone 13最常见的修理需求。初期呢，将主要服务与用户可以自己手动完成的屏幕更换啦，或者是电池更换等。 那么美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终于评论说，尽管苹果新规适用的范围是有限的，但这一改变仍然是一个里程碑事件。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石文。石文你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先请您介绍一下美元的后期走势。 好的，美元呢，我们近期看到它这个持续的走了一波强势，那么现在呢最高也是接触到96关口之后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那么目前呢是停留在95.58那么一个水平。那么美元的这种强势走势呢，它也是来自于此前市场对于这个美联储升息预期的一个增强。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月月初的时候，美联储已经开始了这个缩表的计划。同时呢，在这个上周超预期的 CPI 的这个推动之下呢，那么市场对于升息的预期进一步加强。目前来看，市场统一认为，那么明年美联储很可能有3次加息的这个时机。 啊，那这样的话呢，带动了这个实际的美元的利率的走强。那么我们看到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现在是维持在1.58的上方啊，也是一个偏高的位置，所以从利差带动了美元指数的一个回涨啊。目前来看，从整个技术形态来看呢，在2021年年初到现在，其实美元指数已经完成了一个筑底的形态，也就是说下行的这个趋势应该是已经结束了啊。那么目前呢，转成了一个这个向上调整的这个形态。 嗯， 那么第一个阻力位呢，基本上已经突破了93.50到94.50这个区间。那么下一个呢，我们是看在96.50到97.50这个区间。主持人， 嗯，好的，我们也注意到近期黄金同样走强，您再介绍一下黄金的情况吧。 好的，黄金确实也和美元走出来一波这个同向的走势。那么主要原因呢，应该还是源于这个全球 CPI 通胀的这种压力啊。我们看到这个除了美国之外，那么欧元区最新的10月份 CPI 呢是同比增长4.1%，也是超出了欧洲央行设定目标的2倍。那么另外呢，英国的这个 CPI 数据呢也是录得了10年同比增长的一个最高增速。此外呢，我们发现这个日本央行还在持续的放水，所以从全球的这个货币供给来看，还是处于一个货币宽松的一个尾声阶段。那么这种背景之下呢，也是带动了黄金啊出现了一波的回涨啊，涨到了这个1858美元每盎司的附近。但是从长期来看，其实整个由美联储主导的这个货币政策的收窄啊，仍然是一个主流的趋势。所以未来来看，对于这个黄金的这个上涨这个空间应该是不大啊。目前来看呢，上方的阻力位我们暂时是看在1900这个关口的附近啊。那么越往后的趋势啊，我们建议呢还是这个黄金逢高做空为主啊。是这样的话，还是顺应了这个升息预期的一个走强的大趋势。主持人， 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首先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6353，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0580，瑞士法郎对人民币报在6.8703，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2209，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6066，港币对人民币报在81.91，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5861，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803。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石文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下周再会。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醒醒醒醒，都几点了？上班迟到了。 再睡五分钟，就五分钟。 五分钟，天天五分钟，不管你了。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你好，我是主播孙畅。首先来了解 主播在线。我天哪，7点半了。 哎，也就主播在线能叫醒你。 那当然了，不听主播在线，就是在单位我跟同事聊啥呀？好了好了，不说了，都听不清。 主播在线，在您耳边，在您耳边，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进入财经资讯。根据新华社昨晚的消息，昨天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大楼，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挂牌。 国家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黄勇说，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挂牌成立，是我国反垄断执法体制的一次改革与进步，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当前我国市场主体总量已突破1.5亿户，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对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更加凸显。 今年3月和8月，中央财经委 委员会第9次会议和中央深改委第21次会议分别从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反垄断体制机制的角度部署了充实反垄断监管力量的改革任务。国家反垄断局的正式挂牌成立是落实中央关于充实反垄断监管力量的重要部署。 好，财经资讯我们接着来关注外贸领域啊。商务部昨天举行线上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学廷表示说，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成功举行视频会晤，为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中美的经贸磋商沟通奠定了基调，下一步呢，经贸团队将会认真落实。 当前外商在华投资预期和信心稳定，束学廷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预计全年吸收外资将会实现两位数的增长，能够实现全年稳外资的目标。 束学廷说，今年以来，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扎实推进稳外资各项工作，我国吸收外资实现了较快增长，成效要好于预期。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十月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431.5亿元，同比增长17.8%，引资规模保持增长。 分析原因，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持续恢复，在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人力资源、营商环境等方面仍具有综合竞争优势，超大规模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外商在华投资预期和信心稳定。 下一步呢，商务部将会继续全力做好外资工作，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同时还将会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快生效实施，积极参与构建高标准国际投资规则，为外资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好，财经资讯来关注这两天一个热点事件。近日呢，多名消费者投诉说，双十一期间啊，在李佳琦薇娅直播间预售买的欧莱雅安瓶面膜远远的贵于双十一现货。17号晚间，李佳琦薇娅先后发布声明说，因为这一款面膜在其直播间价格优惠力度跟此前承诺的不相符，将会暂停与巴黎欧莱雅官方旗舰店的一切合作。 昨天呢，欧莱雅集团发布了关于巴黎欧莱雅安瓶双膜安瓶面膜双十一促销机制，以及对薇娅和李佳琦声明的说明。对于双十一促销机制过于繁琐复杂而给消费者带来的困扰表示歉意。 昨天很多标题都说这叫什么硬刚欧莱雅联手封杀等等啊。到昨天晚间，巴黎欧莱雅呢再次回应安瓶面膜事件，说针对部分购买多件产品的消费者中，巴黎欧莱雅安瓶面膜到手价格有差别，消费体验感受不佳，再一次向大家道歉，并且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案。这个话题呢也是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 说说这个解决方案，主要包括向涉及此事的消费者赠送200元无门槛的消费券，或是参加满减活动，邀请他们成为欧莱雅金卡会员等。欧莱雅方面称，具体领取和使用细则，品牌将在5天之内进行公布，并且表示，因为涉及消费者的数量众多，恳请消费者呢给予多一点的时间。 不过对于欧莱雅的这个解决方案，大多数网友是不买账的，纷纷留言说，我不要优惠券，我是要退差价，并且表示不会再购买巴黎欧莱雅的产品。同时呢，还有部分网友对这一解决方案也适当的表示了认可。 中消协昨天发布2021双十一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在10月20号到11月12号共计24天监测期内，中消协单日平均收集到双十一相关消费维权约89万条，消费负面信息主要集中在价格争议、虚假发货、平台问题等方面。伴随着这些问题，报告还披露了一些典型案例。 其中呢，价格争议多与预售的定金和尾款有关系。不少准备付尾款的消费者发现，叠加各种优惠之后，预售的价格可能并不是最优惠的。不同的直播间的差价争议、直播带货与直接下单的差价等等争议也是层出不穷。 在虚假发货方面，多名的网友吐槽了欧莱雅虚假发货问题。有网友称呢，自己1号付尾款购买的欧莱雅商品，但一直到11号，物流信息显示商品还在北京，付款10天不见欧莱雅。 针对今年双十一期间这个消费维权的舆情啊，中消协建议啊，持续强化对电商营销促销中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管控， 既要紧盯特定时间节点，又要严守平时日常，从充分回应消费者的消费投诉着手，鼓励并引导电商平台及相关的主体寻找并构建更具诚意、更少套路的商业模式，呵护更加多样、更重品质的消费诉求。 双十一咱们继续关注数据啊。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双十一期间11月1号到16号，全国邮政快递企业共揽收快递包裹68亿件，同比增长18.2%，共投递快递包裹63亿件，同比增长16.2%。 由于今年电商平台促销模式和节奏都发生了变化，从往年在11月11号这个单轮促销变成从1号到11号这两轮的一个促销，所以说整个促销期内的快递的业务量也是从单高峰变成了双高峰。 其中第一个高峰出现在11月1号，当天呢，全国共揽收快递包裹5.69亿件，同比增长28.5%，超过今年前9个月单日平均业务量1倍以上。第二个高峰日就是11月11号当天，这一天呢，全国共揽收快递包裹6.96亿件，稳中有升，再创下历史新高。 面对促销周期延长、战线提前并拉长的这个新考验，邮政快递业是不断的加强跟电商平台的信息对接，共同落实错峰发货、均衡推进的核心机制，同时在场地、车辆、分拣设备、信息系统等方面进行了扩容和升级，对人员进行储备和培训，大幅提升了行业的承载能力和运行效率。 好，接着我们来关注北交所的消息。今天，易方达、广发、汇添富、华夏、南方、嘉实、万家、大成基金等首批8家公募基金旗下的北交所主题基金将于今天发售。 根据近日这8支基金集体披露的招募说明书和发售公告呢，这8支最低1元认购，每支产品5亿的限购，总共40亿元限额。据介绍，这8支北交所主题基金都是以2年定期开放的方式运作，而且80%以上非现金基金资产将会投资于北交所股票。 另外，数据显示，从北交所开市的3天里，也就是本周一到本周三，81只北交所股票交易总体平稳，累计成交接近170亿元。其中呢，10只次新股全都上涨，平均上涨146.80%，成交69.68亿元。 最后，财经方面来说一说北京方面啊。北京市商务局昨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市近日制定的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商品消费提档升级工作组配套实施方案。北京将会利用5年的时间推进63项重点的任务，实现商品消费的提档升级。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实施方案分期制定了63项重点任务，围绕消费新地标打造、消费品牌矩阵培养和现代流通体系优化升级3个方面展开。市商务局副局长郭文杰介绍说，王府井、前门大石栏、西单商圈、国贸、新首钢等将被打造为消费新地标。 培育消费品牌矩阵方面有26项，集聚优质品牌首店首发，推动老字号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鼓励餐饮加文化、餐饮加科技等新模式发展，带动。 另外，还将优化升级现代流通体系，鼓励发展末端配送新模式，积极争取国家免税店创新政策在北京先行先试等。 培育消费品牌矩阵方面有26项，集聚优质品牌首店首发，推动老字号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鼓励餐饮加文化、餐饮加科技等新模式发展。 围绕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目标，延庆区将以长城、世园、冬奥构成1轴、4带多点的消费空间布局。延庆区副区长任江浩介绍说， 以冬奥会延庆赛区为核心，挖掘培育冰雪运动 IP， 打造北部冬奥冰雪消费带，以北京世园公园、野鸭湖湿地公园为核心，打造中部世园时尚消费带，以八达岭长城、水关长城、古长城为核心，打造南部长城文化消费带。 另外，平谷区表示，力争到2025年将培育形成2到3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旗舰展会，3到5个农事、节事、赛事品牌，旅游休闲消费占全区总消费的比重达到30%左右。而密云区将打造生态加区域国际消费中心。密云区副区长朱希才介绍说， 到2025年，建成中关村密云园和怀柔科学城东区科技创新和生命健康高端产业集聚区， 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基地，科学布局东线、西线、南线、北线四条文旅线路，形成一批精品景区、精品酒店。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前科技，我们先说一说2021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昨天揭晓，共有149人当选。令人关注的是，本次增选强化了国家战略需求和重大贡献导向，重视候选人在重大工程、卡脖子技术等国家战略需求领域做出的贡献。 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平均年龄57.4岁，最小年龄45岁，最大的年龄68岁，60岁及以下的占76.9%。院士队伍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特别是通过特别推荐评审机制，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呢有5人当选，新兴和交叉学科领域有3人当选。 新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当中，平均年龄58岁，最小的是年龄51岁，最大的69岁，60岁及以下的占到75%。一批长期奋战在国家重大工程、核心技术攻关、坚守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西部边远地区的杰出工程科技专家当选。 新当选的院士里有多位来自航天航空领域的，比如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杨长峰，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范瑞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2院科技委主任李志等科学家。 所谓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期待卡脖子领域涌现出更多位院士啊，因为每一位院士的成就都意味着离彻底摆脱卡脖子更近了一步。 是，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 好，一段广告之后进入到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节约用电、用气、用热，自觉养成精细化节能习惯，践行绿色低碳新生活。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最近，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了2021年劳动人事争议仲裁10大典型案例，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这些案例是从去年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处理的众多案件当中精心筛选出来的，聚焦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等领域易发生的争议，涉及加班费、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认定、规章制度制定、竞业限制、3期女职工权益保护、解除劳动合同、解除聘用合同等类型。 今天我们给大家解读一个和加班费有关的案例。情况是这样的，小蔡在2017年12月11号入职某公司担任工程师，双方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2019年12月6号，小蔡因为个人原因离职。离职时，由于2018年有累计加班70小时没有调休，他要求公司支付相应的加班费。公司认可上述事实，但认为根据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手册规定，加班倒休周期为当年1月1号到12月31号，特殊情况可以延长到次年的3月31号。逾期没有倒休的，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公司将不予支付加班费。而且小蔡入职时已经对此签字表示认可，所以不同意小蔡的要求。最后，小蔡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 仲裁委的处理结果是支持小蔡的仲裁请求，公司要向他支付相应的加班费。因为劳动法有规定，用人单位在安排劳动者休息日加班之后，应当及时安排劳动者补休，未安排补休的应该支付相应的加班费，并不是劳动者不申请补休就过期作废。另外，劳动合同法还规定，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劳动合同视为无效或部分无效，所以案例当中公司的做法是不对的。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文娱资讯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舞台演出。12月3号到4号，国家大剧院将会举行《如歌岁月》合唱团音乐会。届时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将会在焦淼的指挥下，演绎约翰·卢特作曲的《歌唱世间的美好》，还有乔治·怀尔作曲的《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等等经典的合唱曲目。 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呢，是中国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驻院合唱团哈，他自合唱团2009年成立以来呢，就积极参演了国家大剧院制作的中外歌剧，像《西施》《运河谣》《红湖赤卫队》《图兰朵》《卡门》等50多部经典的作品。那么这类喜欢这类演出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展演哈。 是合唱这两年特别流行哈，还有什么各种合唱团，比较出圈，有机会的您可以去看一看。关注完演出，我们再来说一个展览。近日，第8届百达摄影奖精选佳作展叫《希望》在今日美术馆开幕。展览呢，展出来自全球8个国家的12位摄影师关于可持续发展及环境议题的摄影作品。现场就有观众说呢，在这些图像里，即使最暗淡的角落也闪烁着希望的光。 展出作品方面呢，把悲伤哭成一场匆匆的雨系列，记录了纳米比亚摄影师玛格丽特考特尼·克拉克从南非返回到纳米比亚的历程，以及当地人的生活和危机四伏的处境。而美国摄影师卢卡斯·弗利亚则用镜头记录下了世界上最大冰原之一的朱诺冰原的神秘和变化。 今日美术馆馆长张然说，希望这一主题呢，寄托着百达摄影奖以及摄影师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和期许。今日美术馆希望通过展览，让大众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见并思考所处的世界，使大家身体力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11月16号，走出人类世未来科学艺术展在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正式开幕。展览汇集了由14位科学家和17位著名艺术家携手创作的23组艺术作品，为观众带来了新奇的艺术体验。 到底新奇在哪些地方呢？比如说本场展览当中啊，身在北京的您站在展厅，对着一个这个喇叭装置的一个物体轻声的诉说，您就能在实时监控的影像里看到远在千里之外的武汉的湖水，它用涟漪跟你来一番对话。哇，这是纠缠，量子纠缠吗？还是什么纠缠啊？说这个水甚至还可以感知你此刻的情绪，然后以不同的涟漪给你回应。 这项特别有趣的互动装置作品，它叫做水约，约就是代表说的那个约， 子约的约。 是的，创作者介绍说，这一作品呢，结合了人工智能声纹情绪识别技术，就是当说话者忧伤的时候，这个水会用雀跃的方式回应，而当说话的人愤怒的时候，水呢，则会以平静而充满禅意的方式回应你，为人们带来心灵的疗愈。 这次展览呢，囊括了雕塑、装置、媒体摄影等等多种呈现方式，内容从宇宙黑洞到基因染色体，从分子结构图到中枢神经药物实验。策展人顾振清说，本届展览呢，试图让科学家与艺术家跨越各自领域的边界，让他们在彼此的跨界交流当中发生一种催化剂一样的效应，从而在知识生产的更高维度上产生巨变。 对，此次展览呢，将在 UCCA Lab 展厅展到明年的1月16号，昆泰嘉瑞文化中心展厅部分则将会展至今年的12月16号。那么部分作品后续呢，还将会移到科普场馆继续展出，并且计划在全国开展公益巡展。展览团队希望通过科学和艺术的融合，为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带来超越普通视角的体验。 再来关注一本新书。昨天作家出版社为98岁的黄永玉出版了全新的诗集全编见效集。据了解，这本新书是收录了黄永玉从1947年创作至今的150多首诗篇，可以说将这位大师近一个世纪生命体验的情感完整的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黄永玉还亲自绘制了封面的内外图，提写了书名。 对，很多人都说黄永玉是最接近00后的00后，00后指的是100岁哈。 对， 这位当代少有的艺术多面手，除了国画、油画、版画样样精通之外呢，还以同样的热情常住在文学百花园里，包括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等等，这些著作到现在都是很多读者的心头好。 是，有一张图片就是画着一只老鼠，还是画着一个什么什么生物哈，说我虽然丑，但我妈喜欢呢。 这是他画的是吧？ 是的，就让人感觉那句话记得特别特别的深刻。这次出版的《见效集》当中，除了收录老先生2021年写的新诗《春》之外，还展示了一首他写于女儿16周岁的《调剂少年游》手稿。据了解，这首诗写于1972年，最后一句侧旁还有红笔工整的写着“爸爸自得其乐，歌要唱到死为止”。侧面展示了他不拘一格、肆意洒脱的那种文风，相信读者读起来也会从黄老的幽默风趣当中收获良多。 影视方面，讲述中国五腿登顶珠峰第一人夏伯渝故事的冒险纪录片《无尽攀登》近日正式定档，将会在12月3号在内地公映。这部影片呢，由叶俊策执导，吴京和《流浪地球》导演郭帆担任出品人，胡歌现身。 影片真实记录了中国五腿登山家夏伯渝凭借着一双假肢，在43年里，用自己的坚持、不懈和热爱，5次冲击珠穆朗玛峰，最终在69岁高龄成功登顶的故事。他因此也成为中国五腿登顶珠峰的第一人，是迄今最年长的双腿截肢登顶珠峰的中国人。 在定档海报当中呢，珠穆朗玛峰层峦叠嶂啊，放眼望去满是圣洁的白色，一身红色登山服的夏伯渝凭借着一根绳索在山坡上攀登，一双钢铁假肢牢牢地踩在峭壁之上，硬核大爷的精神和毅力令人深感震撼。 是的，山高人为峰哈，夏伯渝也是我们的北京榜样，希望他这种精神鼓舞更多的人，也要不断地攀登。北京时间8点46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做田雪，自2006年从卫校毕业之后，他就一直从事福利院的护理工作。面对这样的特殊群体，刚入职的田雪犹豫过，但随着与休养员的接触，田雪选择了坚持。而这其中，田雪又曾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收获过什么样的感动？一起来听由记者话语为您采制的故事，为孤残儿童托起生命尊严。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田雪，自从2006年来到北京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工作后，他便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在护理岗位上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关于这份工作的内容，我们首先来听他的介绍。 我叫田雪，1986年9月出生，现在呢是北京市第二儿童福利院工作，现在担任护理部的副主任。跟其他医院不同的是，没有医院的那种就是每天面对那个病魔病痛那种场景，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照顾他们的吃喝拉撒。 在田雪来到福利院工作的第9年的时候，院里为了实现精准化、个性化的管理，同时也为了让那些智力较为正常的休养员有生活发展的空间，便单独成立了康复区，而田雪也被任命为康复区护士长。田雪表示说，这种万事开头难的迷茫让他也感觉压力倍增，然而自己并没有选择退缩。 在2006年到2019年这个期间呢，我是在第二社会福利院，那会儿是在康复区。康复区是什么呢？就是一些稍微肢体残疾但智力稍微正常啊，他们特别渴望能够走出福利院，特别的渴望能够自立，所以呢院领导呢就是根据这样的情况呢成立一个康复区，帮助他们做生活康复，以后走向社会。我这期间是在这儿帮助他们做一些活动，每个月会有个生活能力的训练，这个月我就专门练洗衣服，这个月我专门的练做饭，都会有不同的生活技能，其实就是为了以后能帮助他们去走向社会。尤其是他们走出去的时候，就完全就能说啊，田雪你教我教对了。有的时候跟他们聊天啊，教一些礼貌礼仪啊，说话的方式方法呀，礼貌礼仪其实也是走向社会的基本的一个素质体现。所以他们出去之后还是反馈来说挺感谢我们这个康复区的。 因为工作需要，2019年2月，田雪又来到了工作任务更为艰巨的北京市第二儿童福利院，担负起了组建护理部的重任。在接到组织调令时，他没有犹豫，而是摸着胸前的党徽向组织表示自己服从安排，保证完成任务。 我记得我刚开始我们领导找我谈话，说我们那个儿童第二儿童福利院 马上要接收300余名的孤残孩子，全部是重度精神残疾的。其实这属于精神发育迟滞。面对增加10倍的300来人的时候，真的觉得感觉一块大石头压在我身上了。但是，因为我19岁就入党了嘛，在学校入的党，我就觉得党员服从命令，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让我过去说明领导们对我的信任吧，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过去了。 从田雪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得知，组建护理部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田雪根据自己以往的护理经验，为即将入住的休养员们精心采购了生活所需用品。不过由于工作难度巨大，不少护理人员都无法坚持下去，选择了离开，这也让刚刚开展工作的田雪感到了措手不及。 外聘的这个护理人员一下聘了140人，分在各个区，有的是来这儿打工的啊。他说我来北京是要想干一份体面的工作，我没想到来北京干这么脏的活儿，所以好多人都留不住，当时走的特别多。因为董阳主任我们两个呢，就恨不得就在门口等着，你知道吗？就他们下班了，我呀还要问一句，您明天还来吗？我就怕走了之后晚上打电话说不来了不来了。当时我们就是替班嘛，包括我们那些借调的老师啊，还有董院主任，我们两个吧，真的就怕他们走，一走了就没有人来照顾孩子了。你就说我田雪我能干，但是我也照顾不了300个孩子。我那个时候的目的就是能把我10多年的在二福的工作经验，我的照顾经验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去照顾好我这300余名孩子。现在走的几率特别特别小了，除非我家里边有事儿。这个是也是因为我们长期给他们做一些心理辅导、心理工作，就每次当做培训的时候，最后我都想跟他们说一句话，我觉得咱们确实是做的是菩萨事业，因为你照顾好他们，他们能在你们手底下健健康康的，都在做善事儿。他们护理员呢，慢慢的吧，都会特别自豪的说：“田主任，你看之前他还那个咳嗽呢，现在他不咳嗽了。我经常给他拍痰，前天还特别精神状态不好呢。你看我们这两天精神状态特别好，就他们能体会出来啊，特别的自豪。要不然就是田主任上个月70斤，这个月72斤，你看看长了吧？”我说：“嗯，我说在你们的照顾下，每个月都在增长那个体重，这也能说明我们的护理质量在那个上升了，这就是成就。”我说多好呀，我说你们在这儿有你们，他们就饿不着，他们就渴不着，他们就能够很好在这儿生活。 不难看出，田雪的职业生涯总伴随着挑战，而她也一直有机会去到更加舒适的工作岗位，因此我很好奇她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关于这点，田雪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向我讲述了两段故事。 他一下车看着我，就冲着我，因为他四肢是痉挛的，口齿说不清楚，一瘸一拐的就冲我过来了，把我给抱住了。第一句话就是：“小雪，我来了。”我就看见他，我就是哎呦特别的感动。他说我们知道你也被调过来了，所以我们才选择的来这里，我知道有你在，所以我们就能够安心。以前就照顾过一阵子，后来他就走了，然后回来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就觉得哎呀，我来到这里边你们也跟着过来了，所以你们也是对我们的一种信任，所以呢我觉得确实是不能让他们失望，还是要好好的照顾他们。我们这有一叫云帆的，他从小就是肢体强直，就是嘴和脑袋是最聪明的，完全是动不了，就跟小船似的，就这么趴着撅着待着，智力没问题，又一直是撅着待着的。你要生活康复，康也康复不了，原来跟我们康复居也康复不了，因为他也不能走，然后吃饭都是现在自己练着啊，会用自己的嘴去吃。那时候他来，以前也照顾过他，他也来了，然后我教他用手机，他肢体都动不了，他就用鼻子。用鼻子去点，就趴在那儿，然后咣咣咣咣，我们教他，他就用手机，现在都会用手机，会上网买东西，会上网给我们发微信，然后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给我们主任呀，还有我呀，都发一些祝贺的短信。就是疫情期间，他知道我们工作人员跟他同吃同住在一起，他真的，他说我代表这些300个孩子。代表这些孩子们，虽然他们不会说，但是我能表达出来，我要代表他们，我要感谢你们，没有你们，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么好的生活。其实在护理当中，你就很明显的，虽然他不能够给我得到反馈，就当你听见他 啊啊叫的时候，你就能分辨出来它是饿了，是渴了，还是尿了。我就觉得这个确实是我们的工作经验。 通过这次采访的机会，我也来到了田雪的家中做客。从一些细节中可以看出，田雪拥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而面积虽不大的房间也时刻透露着温馨的感觉。可当谈起自己家庭时，田雪却又因亏欠流下了眼泪。 其实想起这个我就挺心酸的，刚开始封闭就有时候跟他视频，后来他知道我忙嘛，也就不跟我视频了。就有一次14天回来的时候，第一天他就跟我说，妈说你14天之后你也给我学校请假，我也跟你去。我说你去干嘛呀？他说我去我也能像那些弟弟妹妹似的能让你照顾。其实他这意思就是说我也想让你照顾，你老照顾他们去，那我也需要你。他不会说气的我说啊妈妈你别走，不会这样。他说那我也和一块走，其实他的目的是想跟我在一块儿。我也觉得那时候也挺对不起他们的。 由于福利院工作的特殊性，田雪只能默默无闻地践行着自己的使命，可她并没有抱怨不公，而是继续对未来保持憧憬。 因为我们这种照顾这些孤残孩子，不能跟外边人过多的说这孩子是什么样，又智力残疾，又从小孤儿，对他们来说也不公平。老是去炫耀他们这个苦难来展示我的工作，不应该是这样。所以很少，也不愿说过多的，只是说在福利院照顾这些残疾人。福利院是不对外开放的，就是我06年来的时候，他们还有好多扔孩子的，因为只要你的机构一放出去，他就知道哦，那我就赶紧就扔到福利院门口，反正这孩子肯定受不了罪。但是现在咱们法制越来越健全，扔的人特别少。那么我以后未来的这个打算就是培训、教学、示范，以3个为主题，成立一个工作室，继续的把我护理质量上升更高一个档次。现在我是满足他的基本生活需求，不让他饿着，不让他渴着，不让他这个风吹着，不让他生病。在他们得到基础护理的情况下，提高他们的生命质量，也就是说享受咱们这21世纪的这个美好和谐的生活，让他们生活质量大大的提升。 我留至夜深，治疗失眠梦呓。那封手写信留在心里，上帝来不及赋予。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钱冰冰、康立波话语，主持人孙畅、于浩，感谢各位收听。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您将会听到由于飞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点半，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见， 明天见。 电影哦，让我再一次甜梦里惊醒。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路灯下初次落